僵硬了。 哎，知道，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，国家分配工作，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。下边您是不是该说，我妈99年高考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头一年吧？ 啊，在郊区远，八达岭高速刚修好没两年。 老爷，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。哎，有网了，你帮我查查嘛，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。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，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 上回我们讲到前太后能否与英却是两面敷衍，这件事情最终会如何收场呢？柯道等共99名上奏，宪宗敷衍依旧，不置可否。臣等所言皆为朕平素侍奉两宫太后如一，若此次有违母后之命，岂得为孝？得到宪连鼓动群臣请愿。次日，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柯全济、国子监诸声援礼部。7月初1，平常寂静无声的紫禁城忽然喧嚣纷扰，发生了史上文武大臣数百人来到文华殿文华门前下跪哭泣，请求皇上允许皇太后前世听闻，则前往仁寿宫 禀报母亲，声称大事不妙，同时派怀恩前往文华门。仁寿宫复命，周太后方知情势严重，此时宪宗一直在仁寿宫，一边细读群臣所外朝数百朝臣为一方，周太后为一方，宪宗被夹在中间，局势僵持着。今次周太后惹出大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当初营造玉陵时，下时一早已经自工部拿来图纸临摹细看，对其设计了如指掌。他趁皇上往昭下午，眼看群臣毫无退让之意，周太后便拉着儿子行入寝宫，闭门密作批示：“你往文华门给群臣宣读。”怀恩出了仁寿宫，打开一看，只见宪宗手书曰：“卿等所言，皆合朕意，合葬之礼，蒙允行矣。”宣示宪宗手谕，群臣欢呼万岁之后便撤离。究竟这下时采用何策，使周太后同意一目三学？原来下时出示玉陵营建图，讲解前太后之学在英宗玄宫左侧，周太后位于右侧，二学皆以数丈长的墓道同英宗玄宫相通。下时建议周太后退而求其次，先同意一目三学，化解群臣苦。通道堵塞，如此这般，外人以为玉陵是一目三学，其实英宗玄宫仅同右侧周氏墓穴相通。周太后接受了下时之计，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到了孝宗朝时，此事渐渐被人知道。一日，孝宗同大臣商议起此事，李东阳说，当年宪宗也有委屈，阻塞甬道也并非其本意。孝宗通甬道将动了风水，不利内宫，内宫间也称说动则不吉，孝宗只好作罢。虽然人们对宪宗处置慈禧皇太后前世复葬英宗玉陵手法不以为然，议论纷纷，起驾到咸阳宫贤妃处看看。宪宗见站在宫门外迎接的贤妃满面春风，以为他是为了群臣在文华门哭谏终于了结，不想进殿他便道喜，原来御医方才来看过，说贤妃已怀有一个多月的身孕。宪宗听后心中也是一喜，登基 已然四年多，先是万贵妃诞下皇子，以为大明继承有人，但不幸早伤。为了再没有皇子诞生这件事，今年外朝那班臣子群起上书，此次贤妃非私事，而是关乎举国臣民寄托的大事。宪宗和贤妃说了一阵子话，又交代咸阳宫贤妃晋升宫女中官秦家服侍，才回到昭德宫。 林荫时光里， 成化四年九月，癸亥夜，客星色苍白，光芒长三丈，鱼尾指西南，变为彗星。戊辰，彗星沉见东北方，一时群臣惶恐不安。惶恐之余，需要辨析天象为何如此，如同历朝鱼府文臣，凡不能有所解释时，便归咎于红颜祸水。万贵妃这个自成后，这次由礼部给事中魏源为首，率专门稽查六部事务的六科给事上了一道言辞犀利的奏章。入春以来灾疫频繁，近日东方又见彗星，此为阴盛阳衰之天象，臣等以为皇帝与皇后好比天与地，世间无他可与数月之前，礼部尚书姚奎等曾上书谏言陛下，臣等屏息垂首，臣等未听闻圣上往贵妃昭德宫有少，往皇后坤宁宫有多，内宫房事却系天下，天象警示不可不惧，陛下正值盛年，忠一人之情而不求子孙众多，望陛下求固国本，安民心，将在于此。宪宗阅后大怒，此奏书非同上次礼部尚书姚对万贵妃，宪宗气得在殿中踱了数圈，但是也无可奈何。当年那而外朝朝臣同万贵妃从未谋面，毫不相干，谈不上私人利害，因为他们到内阁首辅彭时有关国事的奏书，其中趁机又提到了万贵妃。外廷国家 虽有所生，亦多不遇。谚语曰：“子出多母。”今嫔妃众多，理应。魏宗社稷，早诞皇子，自然人心安，而天灾异象可惜矣。宪宗一时气得脸色发白，在一旁的怀恩见皇上震怒，连忙劝解道：“皇子，外朝议论，便可立即平息。”宪宗听了觉得也是，便拂袖而去。不过是因为得到皇上喜爱，这些朝廷文臣为何就是容他不下？怀恩叹。那也是他们这些外臣庸庸碌碌，力求不怠，未能为皇上分忧所致。当时或许便是我等这些皇帝身旁的阉树。到了成化五年4月27日，欣喜不已，万贵妃所生皇子商氏，这个皇子变为长子。宪宗希望的皇位继承人非他和万贞儿所生皇子莫属。此时贤妃诞下皇子，而万贵妃诞子次日，宪宗便接到礼部尚书，请求将皇子诞生一事皇位继承，国之根基也。圣上即位已6年，臣民宗藩皆盼望圣上以昭告天下，以慰人心。宪宗挂记万贵妃的感受，心想还是不必了，便在礼部奏书上批下4字推却：“姑且置之。”不论如何，宗有些懒厌，怕他倒头小气致了身子，便提议道：“这一阵陛下政务如何？”听万贵妃提起自己的喜好之事，宪宗提起精神，点头说好。 司礼监、代太监、内宫监的萧敬都是出类拔萃之辈。宪宗做太子时，二人幼年进宫，曾在内书堂读书，他才华出众，精于文章书法，琴鼓齐射。举止大方得体，言辞儒雅。万贵妃唤段英去内宫间找萧敬时，已有中官束腰田七呛金云龙纹琴桌及雾面镶有席面的方琴雾一张，摆在了昭德宫正殿正带的萧敬进了昭德宫的宫门，后面另有小中官为他背着古琴。昭德宫中官而且宪宗对昭德宫中官宫女一向随和，昭德宫上上下下听说皇上与宪宗微笑，赐萧敬在东侧殿廊下琴前坐下。待萧敬坐定，宪宗举起流水般叮咚而出。宪宗以一曲《致朝妃》开始，接着是《楚歌》《广时而高亢，时而低沉。萧敬琴艺高超，耳中听着宪宗奏出的曲调，指下便奏出半声，与宪宗即兴而出的主调高低呼应，相得益彰。只见宪宗指抹挑钩梯，打斋劈托，左手指按弦取音，上下进退，引脑眼涛，万贵妃心潮涌动，也令满庭那些注定终身无情无爱的宫女及中官们听得心生感触，如醉如痴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曲终人散，做媒的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